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53集，薄情寡义。九娘接过伞，就听到四周围传来细细的议论声，都好奇这个是什么人，为什么白玉堂平时对人那么冷淡，对他却那么好。红九娘拿着伞，接受着四周围不少姑娘送来的极限目光，分外享受，挑眉看了看白玉堂。 哼，你还挺细心嘛。 应该的。 你是天生就讨人喜欢呢，还是对招关心的人特别好呀？ 爱屋及乌是一方面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九娘微笑。白玉堂说话就是直，但直却好听。爱屋及乌是一方面的话，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纯粹的善意了。 你也幸亏是个死心眼儿，要是真的风流天下，不知道多少人要为你寻死觅活呢。 我还真是没碰上过。 我不信，没人喜欢你。 我会告诉那些人别喜欢我，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嗯，好男人。 你觉得王峰那么多年都是为了复活那个哑女吗？ 哼，如果换作是你呢，你会怎么做？ 如果真的有能让心上人复活的法子，我也会试，等二十几年也无所谓。只不过 要你用那么多人命来试验，搞出那么多怪物，你是不肯的。如果王峰能挂念那雅妹一辈子，这姑娘也算没有白爱她一场，就怕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。 你觉得王峰做那么多不是为了复活情人？ 这世上最难猜的是人心，最难看的也是人心。 红九娘似乎话里有话。这时就见展昭无奈地走了回来，他刚才将这一片的铺子都转了转，但是这几家都是新来的，开了20年以上的铺子这附近根本没有，所以没人知道那散铺一家的下落。 不如你们去问问其他人。 问谁？ 知子莫若父嘛，问王丞相啊。 不好吧，王丞相别看挺和气，其实很固执，王琦都没问出来。 王琦问不出来，没准儿我们能问出来呀。 九娘说着，拉着展昭的手，打着漂亮的卷伞往王丞相府去了。白玉堂和展昭无奈，不过王丞相可能的确会知道一些什么，起码可以听一下他对王峰这个人的评价。众人来到丞相府，管家都认识展昭，进去回禀了一声之后，很快跑出来说丞相有请。三人就跟着管家进了丞相府。丞相府还是很大的，规模和开封府差不多，就是少了衙门和军营班房，当然了，地下应该也没地牢吧。展昭正想着要怎么婉转一点开口，而不至于刺激了丞相，毕竟年事已高，万一气出病来就不妙了。王丞相却是带着笑进了院子，似乎很开心，笑声隔开老远就听到了。老头满头白发，精神倒是饱满，热情地招呼展昭和白玉堂。 哎呀，稀客稀客，什么风把二位少侠吹来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礼貌地给王丞相见了个礼，红九娘站在他俩身后却是没给王丞相见礼，只是似乎有些好奇地瞧着他。王丞相跟展昭和白玉堂寒暄了几句之后，看到了九娘，似乎是愣了愣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被展昭和白玉堂捕捉到了。这时红九娘做了一个众人都没想到的动作，就见她上前一步拽了拽丞相雪白的胡须。 哟，这不是王大人吗？都老成这样了呀，还记得我不？ 良久，王丞相张大了嘴巴。 哎呀，你是洪家的小妹呀。 嗯， 你果然还记得我呀。 九娘笑了，伸手扶着丞相坐下，王丞相似乎有些激动，拉着九娘。 哎呀，我就说那么像，你这么多年竟然还那么年轻，哎呀，果然红小妹一辈子都是美人 啊。这什么个情况？ 小妹，你怎么跟展护卫和白少侠在一起？ 九娘大致将自己跟展昭的关系说了一下，丞相也感慨万千。 当年我赶回去的太晚了呀，我到的时候洪家已经一片狼藉，人都不见了，我到处都找不到你和其他人。 他们都挺好的，不用担心。 真的？哎呀，这事儿我记挂了好多年了，也自责了好多年，就怕你们有什么不测。这可好了，我可以安心了。 九娘笑着喝茶，然后拽一旁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坐啊，愣着干嘛？ 你们认识啊？ 老朋友了，我当年最早是做地方官，那年经过一个山村的时候，遇到大雨泥石流，把我给埋了，多亏了九娘把我挖了出来。 说着，丞相在自己身上比划着。 当年九娘啊，就这么点高，十来岁吧，洪家村的洪小妹嘛，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 展昭心里微微咯噔一下，他还记得九娘小时候因为背上火凤纹身被人送去其他村寨转祸，后来村庄全灭了，他却活了下来。可到了另一个村庄之后，九娘依然命运不济，他所到的村庄曾经跟他接触过的人大多横死或者遭遇祸端，所以他才是当年江湖上有名的白虎星，所有人都说他是红颜祸水。展昭猜那个所谓的洪家村一定是遭了劫难了，九娘说大家都挺好，应该是安慰丞相的。再看看白发苍苍的王丞相，九娘虽然容颜不改，可也是七十来岁的人了，真让人没法不感慨时光飞逝。王丞相问展昭和白玉堂来意，没等展昭开口，九娘先说了， 想打听王峰这个人。 王丞相听后脸色也不好了起来，摇头叹气。 哎，不提也罢。 得提呀，说详细些。哎， 这是老夫的伤心事啊。 嗯，就听这个。 王丞相哭笑不得地看着九娘，九娘笑眯眯看他，丞相也没脾气了，叹了口气点头。 好，我说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默默对视了一眼，难怪红九娘说来问王丞相了。白玉堂对展昭微微一挑眉， 那什么妈，这算美人计吗？ 展昭也忍笑，其实是因为是曾经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没法拒绝。然后九娘刚刚还告诉了他一个让他放下心头大石的消息，所以丞相心情好了，当然美人也是一个因素。 这几天呢，齐儿也拐弯抹角的想打听王峰的事情，你们是查当年的案子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微微的愣了愣。 当年什么案子？ 哑女自尽的案子呀。 那哑女是自尽的吗？ 她的确是自尽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刚想问是不是如传闻之中被人逼死的，却听丞相叹了口气。 哎，那姑娘可怜啊，一腔真心给了一只薄情寡义的狼。 王丞相提供的线索出乎众人的预料，展昭和白玉堂觉得根据现有的线索判断，王峰不是个痴情的疯子，而是个纯粹的疯子。展昭想听王丞相详解，王丞相轻轻叹气， 唉， 王峰的确避雨的时候偶遇了那哑女，他对此女十分关爱，大家都以为他俩情投意合，但是说实话，他俩并未定亲，我也从未反对，他更未私奔，我自然也没锁他在房中，寻死觅活什么的，都不知道是什么人传出去的。公主身居宫中，当时求亲之人甚多，但他皇宫贵族见得多了，王峰这样的痴情才子却是第一次见，于是一见倾心。后来啊，皇上想赐婚的消息不知是怎么就传了出来，紧随其后哑女就自尽了。王峰那阵子啊，黯然神伤，公主自责，加上王峰痴情，才让皇上赐婚。 所以说哑女自尽是在赐婚之前而不是之后啊。 但是传闻却并非如此，为了避免再生事端，这件事情并未宣扬。总之婚事很快就办了，一切也很快被人淡忘了。我本想找哑女的家人打听一下，但是一夜之间人去楼空。仵作验尸之后，哑女确实是自尽，但是我夫人的丫鬟在哑女死那晚上见到过她和王峰在一起，后来哑女不知为何哭着跑了，当夜便自尽。事后我为此问过王峰，原本觉得可能其中有误会，可你们猜他怎么说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等着听。王丞相叹了口气， 他说如果他是我亲生儿子，我还会不会让他别娶公主，娶个平民女子？ 这是怎么个意思？ 那你怎么说？ 我说就是拿你当亲生子，才让你娶心爱之人，而不是抛弃爱人攀附权贵。哎呀，他听到我说的话之后笑了，他说义父啊，你怎么也跟公主一样天真呢？那个哑巴有哪点值得我看上的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